那必须的。那个这样啊，还有除这二位之外呢，这咱们就是开句玩笑啊，其实岁数都不小了。真正的年轻人呢是咱们这儿的这个陈静大姑娘，还有我们这儿这个谁啊，这个夜班车大小伙子，是吧？哎，说您呢，我说 他年轻 啊，你是 半不撸秃 啊，半这对啊，这土友说的啊，好吧，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啊，走正题儿，说说今天啊，大伙儿都这个关心的内容都是什么？还是咱们说呢，打这个生活提示呢开始，因为这个老年人呢，上了岁数啊，这个经得多见得广，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，多说两句，比方说冯叔。您给我们介绍介绍，有什么生活提示跟大伙儿交代一句的没有 啊？说一个小提示啊，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辣的东西，假如没留神这一口吃到嘴里头，满嘴是火烧火燎了，忍不了了怎么办啊？捏一点那个炒菜的盐搁在嘴里头，给它横着横化了，横化了大概其漱一下就完，吐了啊千万别咽，吐了它再拿凉水漱一下口，据说就当时就好了，我是没试过。 哦，这倒是个有意思的事儿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很多人，包括特别年轻人啊，赶上这个月份也爱出去吃点辣椒什么的，什么火锅啊，什么什么啊，这个川菜啊什么的。他要是真是辣齁齁的，也挺难受的啊。这个到时候跟这个想着跟饭馆要撮盐，是吧？对，还有生活提示吗？黄阿姨， 好 啊，您 说，我 说 这样一个生活提示， 哎，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，难免谁跟谁借点钱，尤其现在很多人做生意哈，互相拆借点钱，这种情况很难免发生的啊，这借钱啊，最好就互相打个借条，其实是保护双方的利益， 就是 别觉得哎呦，都挺熟的，还打什么借条啊？打借条对双方都好，但是即使打借条，你也要留神，要提高警惕。就在这个山东啊，曾经有这么一事儿，就是还真打了借条了，但是这借条呢，两个小时之后就变成白条了。 哟，那怎么回事啊？ 哎，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啊，他姓宁，他呢借给一个姓马的人啊。前后连续借了有31万块钱，说的咱打个借条吧，这借条打完了以后两个小时，这借条上就只剩下4个鲜红的手印，字儿全没了。但是最后呢，通过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鉴定，还是显现了笔迹。那咱们就是以后，如果你即使打借条，也还小心一点为好。其实通过公证更好了，是吧？ 对，就是。哎呦，他这个等于是债主子，等于借钱这个一开始就没憋着好心， 对， 是吧？然后就用这个能够这个消失这个笔啊，给人家的啊，让人家干这个事情啊，就这个反正这种行为。应该说不仅仅是不够诚信，这已经有点属于欺骗了， 诈骗 啊，诈骗行为，对，这得法办了，是吧？那个什么，这样咱们那个今天讲故事啊，还是这么着，按照咱们平时读报的这个啊，就是说还是由远就是由近及远啊，不是由远及近，从咱们这个身边的事儿说起，是吧？北京还有什么大伙儿感兴趣的关心的事儿啊？也有听众说你这节目多说点北京的事儿呗。你看今儿来的这些人都是如假包换的老北京，是吧？给说说吧，咱们身边有什么事儿没有？ 北京的事有一个 啊，冯叔来， 大石烂啊， 大石烂， 包括劝业场、千祥义、盐业银行、老交通银行等52栋新老建筑，将延续民国风，即将揭开面纱，也就是说备受大家关注的北京文化新地标。大石烂北京坊项目2017-16年底基本完工。北京坊项目东起珠宝市，西至梅市街，南到廊坊二条，北到西河堰，这么一个范围，今后建筑成一个新的北京坊。 这事儿啊咱们节目里说过，但是呢我就那么一嘴带过了，这咱可以议论议论，是吧？那个冯叔当然人家是打小在北京啊很熟，这个黄奶奶黄阿姨就住在那哪儿啊，住在那个 高门胡同那边，就离那个大石栏也哎很近。对，他这个所说的这个区域呢，应该是大石栏的哪边？是大石栏的北边啊？ 应该北。 大石栏北边那边，那边呢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呢，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一些小胡同，这个小民宅， 对， 是吧？一个可能也有大杂院吧，应该也有吧。 大杂院少，买卖铺户多 啊，买卖铺户多， 铺面房多， 铺面房多，对、这个现在呢，好像都是什么小的旅馆啊， 对对对， 啊，这个小饭馆啊，什么之类的哈，都是卖一些什么纪念品之类的东西，就是他这么弄完了以后的话呢，应该是在大石栏北边这个地方，就是靠近前门啊这一片呢，等于是可以说崛起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商业和文化地标。啊，我要没理解错的话， 对， 是这个意思哈。 它叫一主街三广场多胡同， 多胡同 这么一个空间格局。 对，就是因为它这个咱反正也太忙了哈，而且那边平时人也挺多的，也很少过去。陈静去过吗？ 去过，但是也不是经常去 啊，就是所以不是特别了解。那个夜班车，你开120打那儿经过过吗？ 我们走梅市街，还有前门东路 啊， 这不是早就不让走那个前门大街了吗？ 啊，我知道啊。 那块儿是在施工，但是那个 看不见， 对，人家遮挡 的，遮挡的，就是咱也不知道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，而且他施工的这个怎么弄，是说就和着这些原有的建筑，他这个没有说错，因为那片比较繁华的时期就是民国时期， 对 啊， 对， 有很多的一些个买卖铺户啊，老字号啊，包括一些银行， 对， 大银行在那边都有。这是原来过去说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前解放前的这个事情，后来那块呢就慢慢的就演变了，是吧？ 对， 所以说他说他是民国风，是说 民国风 就和着这个原来原有的这些个建筑，然后再翻新呐、再怎么加盖啊，还是复原啊，是怎么着？还是说干脆咱就重新来一个，是吧？也这个也 不会重新来吧？ 不 会，推倒重来不会， 那不至于。对，所以就是说他这块。就是也是希望啊，就是真正的这个能够搞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建筑啊、文化呀、风貌啊，给恢复，是吧？咱这个过年过节的，逛个什么庙会之类的，也看个热闹，也算有地儿去啊，是吧？也别老是这个麻烦人家那俩庙会，是吧？对啊，别墅也有，也挺好的。就是这个什么意思？就是能原汁原味，咱别就是说弄得跟那个有些北京的。原来的一些地方哈，说也是好像是什么老北京，但实际上呢，无非就是给商家一个密集的这么一个做买卖卖东西的这么个地方。 老北京成了一个噱头。 哎，对对对，当然这话说的是得他说啊，得是这个夜班车说的，打我这儿是啊，这个这么说不合适啊，因为人家夜班车是普通老百姓嘛。啊，我也是，嗨，说乱了，重来吧。 但是你代表媒体了。 哎，对对对对，阿姨说这话，对对，我说话就得比较那什么，哎，对，是比较这个客观一点，是吧？因为人家那个夜班车也是老北京，是吧？他住那地方呢，距离他刚才说的地方呢也不太远，是吧？好吧，啊，不多说了，那什么，讲故事吧，讲故事，继续啊，还有吗？啊，讲点什么跟咱们有关的事有吗？有没有啊？别互相客气了， 哎呀，这有什么可客气的？ 啊、 来，我来， 您来啊！ 我说这个， 啊、您说， 晚上开车这点事儿啊、这是重庆晚报登这么一档的事儿。说啊，有这个12月13号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啊，在这个重庆这块沙坪坝区啊，人警察接了一报警，说有俩人打起来了。 哟， 到了现场以后，人就把这俩人啊给劝开了，给拉开以后问怎么回事儿。这一小伙子跟一40来岁的一个就算壮年吧，俩人因为什么打起来呢？就因为这晚上开这车灯的事儿。这小伙子呢开一金杯，在这小区里边啊往前走，当时呢下着雨，没有路灯，漆黑一片。完了以后，他就隐隐约约看见头了啊，好像有一三轮车，不，人家没表述是这种燃油的还是这种电的三轮车啊。等离得很近的时候，这小伙子啊踩了一脚刹车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没撞着，但是人说了啊，这小伙子说我离他也就是不到半米，等于就跟他多吓人啊，是不是？说那你怎么不开灯啊？然后小伙子就跟他说了一句，这不是咱说吧，就有点那个不知死活的，这就这样啊，说了一句话。 找死去！ 没错，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后来呢，这小伙子没当回事，因为都是住一小区嘛，就回家了。 等到时候他把这车停好了，就看见啊，这三轮车啊，他感觉后边有人跟着他，就尾随着他到这楼这块了，搁车这地儿。最后这老头，这四十多岁这男的呀，不干了 啊， 俩人就呛起来。这小伙子就拿这车钥匙杵这老头，这个四十来岁这男的呀，脑袋一下给杵流血了。这四十多岁的人呢，这等于是这大叔呢， 嗯， 也没含糊，从这车里呢就捞抄出一铁棍子来。 哎呦！ 正赶巧了、 啊、 这小伙子朋友下来可能是帮忙来了、 嗯、 一下这一招呼啊，这铁棍就抡在他朋友身上了、 嗯、 就因为这点事儿打起来，警察后来就说就劝呗、 嗯、 事儿不大，这说说就得了。最后这个岁数大的呢就管这年轻的呢要求你赔我30000块钱， 嗯， 俩人就是因为这个赔偿的问题啊也没那个协商好，因为什么呀，人岁数大也把这人家这个小伙子这朋友给打伤了， 嗯， 因为这事儿呢最后只能是由派出所来解决。22号呢，这不是前两天的事儿吗， 嗯， 人家就派出所就做出了处罚决定，由于他们俩人持械斗殴，行政拘留5天。我告诉您，明儿他们俩才放出来呢 啊， 整个这平安夜跟圣诞节全在派出所度过了。 那多平安啊。 哎，对，多平安了。哎，而且人家警察说晚上您啊， 嗯， 能开车灯您尽量开车灯，尤其是这机动车，您要说起步之前您连这车灯都不带开的，人家其他的车辆啊根本就无法发现你，多危险啊。这个当时这岁数大的也说了一句理由啊，我不开车灯我是为了省电。警察也说了，这个省电不是这么省的。再有一个，如果您要是说的车里有发电机，您开那车灯不是费了电瓶里的电，是发电机当时发出这电来、 嗯、对， 哎，所以根本就不牵扯省电的问题。 你等会儿我就问一句，刚才你说这个中年人他这个前面骑了一三轮是吗？ 年轻的他这中年人是骑着一三轮车。 中年人骑三轮，我就问你这个呀，中年人骑三轮，年轻人开一个金杯。 对， 中年人在前，年轻人在后， 嗯， 对吧？中年人是骑三轮怎么开车灯啊？ 所以说他没有表明这个是电的还是这个烧油的 啊？ 您明白了，我不是当时就说了吗？ 啊、就是这个。 哎，所以说如果要烧油的，肯定的，一般都有发电机。 对， 人喷车有铺垫。 但是呢，我为什么矫情这个事儿呢？不是我矫情啊，咱们都这个听过侯宝林先生的相声《夜行记 》。 哎，就是呢，后来我也没太当回事儿。结果呢，在生活当中，我忽然间发现，就是近些年来啊，就是大街上走的这个，甭管是自行车还是电动 车。 一个呢确实有频繁的出现上主路乃至于上环路上快速路的这个现象，这大伙儿都明白肯定是不对的， 二环主路 行呢 你是不能上去的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那个相声里面侯先生说这么一个啊，就是说人家那会子啊，在这个相声创作的年代应该是上个世纪50-60年代吧，啊，文革前吧，是吧？ 50年代 吧， 50年代初、 啊、他说，对，他就是说呢，骑着自行车他上街，晚上警察拦他说你没灯， 对， 去弄个灯，去装个灯， 对， 然后那个这个郭启儒先生说你要不然你装个煤油灯啊，油灯啊，那我花那钱干嘛呀，我买纸灯了不就完了吗，他就这是个笑话。但是就说明什么呢，是不是意味着上个世纪50-60年代在咱北京 有规定， 即使是自行车晚上出门也得亮灯， 必须点灯， 对吧？ 必须点灯。 怎么现在甭说自行车了，电动车都没有开灯的， 您记得吗？ 没有带灯的， 回去了，活回去了。 就过去咱们那自行车那灯安哪儿啊？ 自行车的 前轮 是那个 车把架头那块儿， 起了一块 儿啊，起了一块儿， 插上就是 对 啊， 挂车筐。 然后那个前轮骑起来磨电， 那是磨电 啊，您没使过呀？ 啊，没有， 我用啊，对， 磨电灯是吗？ 对，磨电灯。然后那时候 在三东上面一点有一个铁片起了一块 儿，嗯， 对。然后那个白天的时候可以不磨、 啊、 白天的时候是这个两个加轮一掰它就松开了，到晚上的时候呢这一合上，这等于是摩擦起电嘛，生电、 哦、 然后那灯就亮，越骑得越快灯越亮。 现在所有的自行车全都没有灯， 没有 灯。当然可能有一个原因、 嗯、 就是说现在呢因为路灯都亮了， 对，原来马路很黑、 嗯、对，原来马路黑，所以他为了保证安全要求你必须开灯，必须得有灯。 我就说句老实话啊，其实夜间无论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开灯，是为了让别人去发现你， 对， 不是你发现别人， 对， 只有在别人发现你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安全。因为什么呀，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什么都敢，就我没有危险的这种意识，您知道吧， 对， 我开车我看不见你非机动车，因为你没有这个晚上的时候漆黑一片我看不见你，所以我就认为没有东西，我就没有任何障碍物，我就去前行，我不没有这种危险的意识，我就走了，没准就剐到你了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，有些大车啊什么的他确实不太清楚，不太说的这视线那么好，你知道吗，而且反光镜的盲区也多比较大，所以呢你必须得有这个亮光让人家去发现你，你才能保证自己安全。 啊，刚才华姨说说我是媒体的，我这个出言得谨慎，这个我承认啊，所以你看我说话还是很注意的，是吧，咱们一块聊天，聊是聊，但是呢打我这说呢，这个我确实是有些大家比如说啊咱们在一块能念的烟儿啊，在我这儿不能说，但是啊实事求是得说一句啊，咱们这个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，尤其是大中城市，面对这个人口激增，再加上这个车辆啊什么之类的，这个交通安全这一块对于机动车的管理是一方面，还有一方面对于自行车和电动车的管理也亟待加强。因为这个刚才我说嘛，打这个比方来说，就算现在有路灯，那有没有没路灯的地方，有没有视线不好的地方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如果从安全考虑，自行车应不应该有一个，至少不是，就说不是安灯，不是重新安灯，你也得应该有一个标志， 也就是所说定成国标一样的。 哎，对啊，是应该有这个呀，我这么合计这个事儿啊，由这事儿想起来的啊，咱就不展开了，是吧，有机会咱们好好讨论啊。那谁，那个陈静该你了，你来。 这是发生在秦淮河上的一个故事。 注意到了吗，陈静讲的好多故事都特别有这个文化底蕴，都特别有笑点。 对，秦淮河 啊。 对，您继续开着走着。 那个当时有这么一情况，就有一年轻的小伙子，他呢就是从那秦淮河上有一桥叫盛泰桥，他呢就从这盛泰桥这岸边啊就冲到这个桥中间了， 干嘛呀， 扑通跳下去了 啊， 正好赶巧呢，这时候有一个40多岁一个大哥，然后正好骑着电动车从这儿路过，这不行啊，这扔了车，扑通他也跟着下去了，救人家了，费了半天劲啊，扑通扑通给捞上来了，捞上来之后给捞到岸边了吧，大冷天的就头前的事儿。后来这遛弯的大爷大妈就全都围过来了，就问他说，小伙子你有什么你想不开的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轻生啊，你得往开处想啊。这正说着呢，这小伙子是一句话都不说，也不言声，也不抬头。后来大家伙儿劝他呀，这安慰他呀，这时候这小伙子忽然之间拨开人群，一路东南方向又往下狂奔而去。后来这救他的这个40多岁这大哥说，一看哟，这不对劲啊，这是不是还得在边再来一回啊，蹬着电动，你想他在先蹬着电动车再追，就已经差挺大一块距离了，等他追上他的时候都已经跑出1公里了，完了他还没追上他呢，这小伙子又从下一个桥上又跳下去了。 他算跟这秦淮河干上了， 对，就仍然还属于秦淮河段。结果这大哥一看也顾不上了，把车又一扔，扑通也下去了。结果这说，咱就想啊，那这体力也不支啊，这大冷天的全都湿透了，那恨不得都冻冰了这天。然后这游到一半，就眼瞅着那小伙子够不着他了，因为也没劲儿了，这小伙子就沉下去了。陈家大哥没辙了，就赶紧往回返吧。这大爷大妈这会儿他跟着就跑过来了，这一帮后来就说赶紧报警吧，说警察来了，说现在还打捞呢。 哎呦， 结果说那个说感谢这热心市民吧，见义勇为的呀，再找这大哥没找着。后来说有人说推着电动车啊回家了， 哎， 也没留名字。 真是，哎呀，太遗憾了啊，太遗憾了，是吧？还有这个事情。那什么，咱说点喜庆的事儿吧，这大星期六。 那我说一结婚的事儿。 啊，你来这结婚。 来一段结婚的。 您来这个，嗯。 沈阳啊，有个小伙子，35岁了， 哎， 他叫文志远。 哦。 最近呢，他办了一场他非常怀念的老式流水席婚礼。 嗯。 因为打小啊，他就看着那个老式婚礼，他就感觉啊特别温馨，特别热闹。 嗯。 所以他自己这次结婚啊，他准备就这么办， 他的媳妇儿和这个他爸爸都赞成都支持，于是他就用砖头垒起了一个临时的灶台，还搭好了喜棚，并且呢那个就是也预备了迎亲锣鼓鞭炮，热闹闹的办着这么一场婚礼。 他的重点啊，重点是他不收份子钱。 哎， 这新闻我看了。 他呢，而且他是什么，就是这流水席连续办七天，每天呢是不同的 客人 、比如第一天是他同学同事，第二天呢是南方亲戚，第三天呢是20多年前的老街坊。 而且啊，他是自己下厨给这些亲戚朋友炒菜做饭。 那个灶台旁边半扇猪，还有活鸡、鲜鱼。 哎，说到这儿想起来了，这个其实过去北京也是这么办哈。 对， 没有七天这么办的啊， 一般都是三天。 因为这小伙子他办了一幼儿园， 搭棚起灶， 自己有这个 外边请厨子 能力了。 唐山地震之后，北京搭了好多地震棚，所以呢很多人就借这，反正就是结婚 喜棚嘛， 哎，就这地震棚就再搭一喜棚，就跟里面就炒菜做饭的是吧。 我们就算我们家一亲戚吧，是我媳妇儿的亲戚 啊。 完了以后，他就是今年办的婚礼，就是搭的这种喜棚，然后流水席，但是也没有七天的，三天就差不多了。 脸份子了吗？ 我没去，反正是。 主要是人家来的宾客呀，也都感觉到这种婚礼特别温馨。他们说我们在一起能够谈天说地，一起叙旧，有说不完的话， 好， 感觉倍儿亲切。 行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啊，什么时候这个黄阿姨娶儿媳妇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吧？ 我一定请大家 来这个， 请大家伙儿都去 啊！对对对，那个都去啊，都去啊！啊，带着份子吧，带不带啊？ 不用了， 带不带了？ 我是专门有一天是请读包会的。 哎，太好太好了，行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啊！那个挺远的道，尤其今儿这个天儿不太好，您都多受累了，也谢谢大家收听咱们的节目，回见您嘞。 你穿上凤冠霞衣，我将眉目掩去，大红的漫步却开了一出真仔细。你演的不是自己，我却投入情绪，线索忽清不能免俗的是思变神离，这仔细不过是全局的几分之一，通常不会上演开始和结局，真是多了一种残缺不全的美丽，才没有那么多含恨不如意。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仔细，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，如果人间失去这份的眼里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？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仔细，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，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，是不是也会去留恋去惋惜？生命里，如果人间失去